成婚之前一刻才赶到，难得你来通报才知道，往日共你追忆永远是好，怎能预计似这般难共你同偕共老，你话只需肯做，差一刹与我十倍够好，不甘心尤其这身份就像玩戏，想过抢新娘，我差点讲真。历史一刻早已将旧伴侣转送别人，我说别伤心，仍能恰当大方去做人，约定日后你若和他生分，拿来用你尚有 快把高人荣耀，主动是拘束的解药。We make daddy， 我们一出生就变成和别人无关。 动我推荐，动我推荐。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We wanna bad bad body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you bad bad body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阿妹，我们的游戏， 瞬间把酒炫出敌人。 We could be your man。 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想尖叫。 眼睛看，转身是单身。Oh God， 天生表情 MVP， 是谁叫着 I don't need。 我们一出生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Don't go crazy， don't go crazy。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别别别再挣扎了，陷入温柔的泥潭，想逃离变得。 永远在就能解除防备，不管多沉沦都耐心坚持 ，Never give up。 We wanna buy。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

也无能，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愚钝，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啊或是心痛啊，也无能，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那些昨日已